5的浓度都显著下降了，而且呢，各个城市的烟花燃放对 PM2.5 浓度的贡献也同比下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烟花禁限放措施还是起到了显著的污染削峰作用，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禁放和限放的相关规定，保持好我们的蓝天。好了，感谢收听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高考倒计时100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2月25号上午9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后为高考家长特制第一场网络直播活动，主题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高考前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直播方式。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节目当中何老师说到了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在朋友圈里发出了一个问题，号召大家一块来讨论，那么到底大家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何老师， 他的爸爸就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孙少安那样的，他就在讲，你看我要承担起我们家庭的责任。然后呢，他们也在探讨，说你别老说人家那个秀莲，说少安怎么能干活，那个身体强壮。他说你们现在女孩子不也要长得帅的吗？不是一样吗？对吧？这是他说道理是一样的。哎，大家有着很真实的这个 交流， 深入的交流，就是说他跟他的爸爸一起来读这个《平凡的世界》，爸爸很忙，体会这个小说的背景，但是呢，这个爸爸读起来不快。他说我读这部小说呢，我读的声色又艰难，虽然文字不难，但小说中70-80年代的中国我真的知之甚少，相距甚远，读起来十分隔阂。因为历史上讲过几千年的封建的中国，却只用了寥寥几页概括了新中国的兴衰得失。也就是这一代的孩子，就是9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以及00后的孩子，他们其实对历史是一片茫然，他们就是看到历史书那几句话而已，他们其实是不理解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各自无言，分头读了几天书。他说与其说是共读，倒不如说是独立阅读。可父母虽然可以聊无数句家常，说无数的柴米油盐，却不是谈论风花雪月的对象。即使我与父母并没有孩子与家长之间交流的隔阂，我依然不习惯与父母来谈论中心思想、主题情感，他们也大概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如何与孩子对一个文学性问题平等的谈自己的想法。你看这个小孩这段话其实就说明我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平时他们是很难亲子坐在一起谈人生问题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非常欠缺的。后来他们就谈哈，这个一起读书从哪儿开始入手的呢？你看这个小孩这么说的，他说书中有越来越多我听说过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的东西，从发型服饰到吃穿用度， 从农民种地到官员工作，越想越不理解。我问父亲剪发头是什么样，我问父亲高粱面、白面、黄米面吃起来有什么区别，我问父亲吃公家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司机是个体面的工作、 嗯、 我问父亲大坝是怎么冲下来的，我问父亲周总理去世人们真的哭得惊天动地吗，我问了父亲很多常识一样的问题，这些我通通一无所知。你看他很真实地写出了自己读这个诗的这个茫然、 嗯、 然后父亲回答起来呢很轻松，连比划带说，就像回到了当年的岁月，过去的生活就在眼前，那些日子明明像水一样从父亲身上流过，但言语中却是过去的影子，那是父亲经历过的时代。你看从这段话就看出来，就是他开始理解，哦，父亲曾经这样经历过，话匣子打开了，七八十年代竟如此鲜活，可是那终究不是我熟悉和向往的日子，平凡琐碎的庄稼烦心事儿一波一波袭来，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这么大的艰难能毫无逻辑猝不及防的粉墨登场，搅得双嘴唇永不安宁。我向父亲抱怨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即使习主席推荐了这本书，我只在书中看到了满满的现实价值而没什么审美价值。你看他开始有抱怨， 嗯， 你看他父亲的引导非常好，他父亲停下手里的事儿，转头问我，你所谓的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什么？我说现实价值就是小说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审美价值就是书的语言文字人物形象给我们的情感上的体验。我能理解小说中体现的隐忍牺牲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精神，但作者的叙述和书中的人物不能给我带来美的享受。你看孩子想法非常真实，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引导学生，包括咱们上次谈红颜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的是那些美的文字。这个时候作为教育者该怎么去引导，你看他的爸爸就这么说的，你的美只是享受型的，为什么隐忍牺牲不是一种美而只是一种现实价值，美不全是风花雪月，让你感悟思考有所生发的未尝不是生命体验，是一种你对心灵上的美化。审美价值也许没有现实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说现实价值就有审美价值。那爸爸谈得很深刻哈， 嗯， 哎，我语塞不知该说什么，美对我来说只是取快乐的愉悦的，却潜意识的避开有教育意义的朴实的现实的。其实这里面就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现在教育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孩子怎么理解幸福，就是快乐愉悦，但是更深层的东西有没有， 就他们很难理解，比如像孙少平这样的人物形象，他在历经磨难当中的那种美。 对，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对吧，所以没有。所以你看他说父亲就又问说，你看你知道这本书为什么叫平凡的世界，双嘴唇能叫世界吗，多大才算世界，然后中间有一番交流，他就这时候他说，我不自觉地搬出语文考试的东西，我去分析这个标题，然后呢父亲说，世界可大可小，你有你的世界，他有他的世界，每个人世界不一样，就像孙少平孙少安的世界不一样，他们面对的大世界是一样的，他们又把自己的小世界融入到大世界当中，在大世界面前谁都可以做出不平凡，谁又都是平凡的一个，这些人共同的世界就是平凡的世界。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呢，他写了一段话，他说父亲转而如释重负地说，想了好久总算能和你讨论了，这共读的任务也算有起色了。你看通过这个活动他们终于坐在一起来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了。我默然，原来我们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接近共读，从不知如何开口交流，到简单的提问，再到尝试着讨论争辩切磋，这一路不知不觉的竟越走越顺利，越来越有话说。共读是个契机，让阅读终于开通了亲子双向车道。聊到这儿以后他就说，哎呀，我想写点东西。然后他爸爸说，你想写什么呢，就谈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同学提出的问题，他说我谈女性地位， 嗯， 路遥的女性观这个东西，他说我都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哈、 嗯。 他爸爸没有笑，只是点点头说挺好，我想他是支持我的，虽然今天我还未做到。你看就通过这个孩子和他爸爸的这种交流啊， 嗯， 这个活动使得他们能够更深层次的谈一些人生的问题了、 嗯、 应该说他们这个交流就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这个媒介就是这本平凡的世界。 对，就是这个平凡的世界、嗯、也是这个活动。其实这里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因为孩子他年龄小，他们读平凡的世界也可能会感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期间的背景，这期间身后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教师作为家长 要和孩子有着这种交流，让他们把一些事情能够想通想通透。哎，这样的话呢，当孩子充分的理解了这个作品的意义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深入的爱上这部作品，他也就更愿意去体会这个文中所表达的这种精神的追求。就是您看，从这一些整个这个里边这个讨论当中，哎，孩子是在进步的。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孩子的读书笔记，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家长的读书笔记。 家长给我的这个读书笔记当中呢，他家长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这个家长是学工科的，他是一个国家公务员，他是工科出身，关注的是数据线条，文学作品很少读。结果呢，跟这个孩子一读呢，跟孩子一交流呢，他发现文科生的学习是不一样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把学习的人一下放在了宏观、微观、过去、当下、抽象、具体、理想、现实、脚下星空这个尺度当中，他说是他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他说你看，这几天他孩子反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是有现实价值，还是因为有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就是因为高考要考到。这个家长他说，先不要问为什么读，因为你没有读完，你现在说这话太早，你就想一想为什么以平凡的世界做书名。这个家长还是很会引导的啊。然后中间做了一番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者想从平凡中传递不平凡的精神力量。那么父女俩一交流以后呢，这个他的孩子也赞同大世界小世界，刚才咱们谈到的大世界小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理解。最后他文章是这么说的啊，希望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听他讲给我讲讲什么是平凡，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平凡的世界。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亲子交流的一个案例，等于说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我这个活动的第一步，先去让他们去读，然后交上作文来。交上作文来以后呢，第二步我们有一个网络学习平台，就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和我自己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把很多亲子交流我加了暗语，我都给发到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这网络平台上去，大家共同看分享。哦，原来这家人是这么交流的，那家人是那么交流的， 这又有一个促进吧。 我跟您说杨老师，这就有促进了。这些东西发表，人家看人家的家长这么写的时候，有的家长就坐不住了，就给我发短信，他说何老师，这个真抱歉，你这个作业啊，我没太认真完成，我们家孩子怪我了。他说：“你看人家怎么去做的？你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说把这个其他家长也给教育了一下，对吧？让他们对自己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其实是有作用的。这么一展开以后呢，就有了很好的这个积极的反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我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在我在去年的母亲节那一天，当然这是我事先都安排好的啊。”把所有的家长找来，跟他家长说，我们开一个读书交流会，送给你们一个母亲节的礼物。当时组织一些典型发言啊，哎呦，我们有同学就这么说，他说何老师，你让我发言我会流眼泪啊。我说那流眼泪没关系啊，你发自真情的说嘛。然后他还这么说，他说老师，我觉得平凡世界写的那个吧，没有我爸那事儿精彩。我说好啊，我说那你就说呀。那个同学当时边讲啊，他就边流眼泪，特别真诚，然后把他爸爸当年的那个日记给找出来，拍成照片放在 PPT 里边，在那儿讲。他边讲，底下的家长啊同学们听了也都感动，都流眼泪。他边讲，他自己也流眼泪。然后中间，然后我们还找一个朗读比较好的同学，他也在讲他跟他妈妈怎么交流的，也在读书。从不同的角度，这里面谈了很多的问题啊，有人谈自己父母过去的经历，有人谈人物形象，有人谈对女性的看法，也有人就直接指当下的一些社会现实，父子之间也有特别 争论，好，大家都去交流。整个那个会啊，应该说开的还是一个半小时吧，就是一个一个典型的发言，开的非常的成功。在家那天又是母亲节，每个人呢又送给妈妈一束鲜花，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个会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很多家长给我写信，说这是他们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母亲节。我有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何老师，你能够把平凡的世界的阅读和母亲节这个两个点结合起来特别好。他说如果您单开一个母亲节的这个班会啊，您也能开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是呢，这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来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只是知道母亲对我们多么好，他说我们其实已经不完全需要这个了，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知道的是我们的成长对于我们父母的价值。因为那里面当时在会上有这么一个人，是有个家长是这么说的，你们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幸福，大概有这么个意思。然后有的那个家长有事儿没来，就是爸爸来了妈妈没来，然后妈妈自己还在这个朋友圈上说了几件事哈，女儿跟爸爸一块跟妈妈介绍说当时那个会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爸爸说：“哎呦，那我要写文字，我要写文章，我要写一万字的这个文章。”还真给我发过来一万字。 嗯。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这是她收到了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可以说这个活动呢，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嗯。 中用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善美，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既教育了我们的孩子们，也影响了我们的家长，所以。咱们这个栏目啊，亲子共同成长特别好。就是那么怎么共同成长呢？就是我怎么能够让名著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更有意义呢？一定要让就是名著和我们的生命体验相连，找到一个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真善美的那个地方，去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可能就会爱上阅读，爱上经典。 何老师介绍的这个亲子共读啊名著的这个活动啊，就是一种特别有益的尝试。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 对对对，也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相互的借鉴，推动我们名著的这个阅读更加丰富我们孩子的精神世界。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通过亲子共读，让我们的家长、老师，也就是我们这些教育者，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嗯， 未来的新的课程标准呢，把整本书阅读作为了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现在全国各地的语文教育界呢，都在探讨整本书，实际上我们就是所说的名著阅读。 嗯， 北京市也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名著阅读。名著阅读它其实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它大概有这么两大方面的意义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思想情感，叫思想情感价值，就是它对我们学生是有价值观引导的。文学作品它其实反映人性最深层次的东西，它反映的是我们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凡是经典名著，它一定是对我们有着更积极的价值观的引导的。 这都是共同的特点。 对，它反映的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情感。所以呢，名著阅读首先是对我们是有价值观的引导意义的。尤其是中国现在这个时代，社会多元，价值混乱，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种最核心的、最主流的价值观，来给我们这个一种精神的力量。这是经典名著的第一个意义。经典名著呢，对于我们成长第二个意义在哪里呢？前面说的是思想情感的价值，它其实还有一个叫思维训练的价值。因为啊，我们平时的这个语文课呢，是一篇一篇学，所以它是一篇一篇短文章。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叫碎片化时代，所以我们读到大量的就是零散的信息。但实际上，一个人的智慧啊，它往往体现在他能够整体的看问题。一个经典的名著，因为它厚嘛，它是一本名著嘛，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培养我们整体看问题的这个能力，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智力训练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呢，一篇文章因为篇幅所限，它有时候很难谈得多么的透彻。要想谈透彻，有时候就是要有一本专注才可以。所以呢，另外一个训练价值，除了整体统观这个训练价值之外呢，它会引导我们深度的思考。现在这个社会啊，信息量很丰富。 信息也非常的来得非常的快，各种的这个自媒体啊，也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随时的发表意见。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我们都有条件发表看法。但是它带来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能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就谈出看法来了。它会让我们的思维啊平面化、表面化、浮浅化。而阅读名著，它是可以引导我们深度的思维的。实事求是说，近几年我们的中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在下降。议论文写作能力下降的深层次，就是我们学生思维的浮浅化。因此阅读经典名著其实对我们学生的深度思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名著阅读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吧。 嗯，说到这个名著阅读的意义，尤其是最后这一点，就是这个深度思考，就是说您刚才说这种肤浅的阅读导致了我们在这个思想上也会有那种肤浅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对， 就很就像您刚才很容易就哎，对不对骂人或者怎么样攻击哈。 对，是。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名著的时候，你就会随着这个人物的成长然后去想，就像这部作品，你他的这个十年， 对， 中间这个事情，就像现在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对， 他很难想到自己未来的十年， 对， 到底应该怎么走， 对。 但是通过书中就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对，他可以知道我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嗯，好，那么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亲近名著？您又有哪些方法？比如刚才亲子阅读可能是一种。 对，亲子阅读其实呢，它是从我们教学上讲呢，它是要引导学生接近这个，让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名著 结合起来， 要结合起来。就是我说要让名著进入学生的这个生命体验当中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从教育者，特别是我们教师来讲啊。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自己要对名著有深入的了解，就是我们只有对这个名著做透彻的讲解。如果我们看的都很浮浅，我们只是浮皮潦草的看的话，那学生也不可能有提升。所以接近学生生活体验，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一个就恐怕就是我们要有透彻的讲解，就是因此他对我们教师要提很高的要求。我们原来所讲的这个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一桶水，这点是不过时的，所以我们要透彻的讲解。当然第三，我们还要有有效的指导。这个有效的指导呢，其实是基于我们现在的孩子的心理特点。 嗯， 我们不能我们觉得他是好的就是好的，我们要根据他们现在的心理特点，精神世界精神特点去了解，要有有效的指导。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接近生活体验，透彻的讲解，有效的指导。我想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名著阅读的推广就会大有成效。 嗯，好，谢谢何杰老师通过两期的讲解为我们来展现了平凡的世界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哈， 对， 但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是这样的。 其实这也是书中的一句话哈， 对， 和大家呢一块共勉。那么大家也不妨呢再把平凡的世界拿出来读一读，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那样，常读常新。 对，我的观点呢是供读者朋友和各位孩子们大家参考。相信每个人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呢，一定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深入的见解。我们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这部作品。 谢谢何杰老师，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了，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扫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8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三。2018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是从2月15号0点到2月21号24点，在此期间将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今天是大年初三，相信亲戚朋友们已经开始走动了。在此，我们代表城市文化范儿的全体编播人员，祝您人团圆、喜气闹、家安乐、福气爆。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的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北京是见证历史沧桑、时代变迁的千年古都，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现代都市。西城区作为古都北京的发祥地及核心地带，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西城有哪些宝贵的文化资源？老城在新时代又该如何焕发新的活力？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西城区文化委主任孙劲松和主持人黄燕一起带您了解充满文化韵味的西城。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就像刚才片花里那个天真的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北京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而今天在新总规的布局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尤其受人瞩目。北京是见证历史沧桑、时代变迁的千年古都，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现代都市。而西城区作为古都北京的发祥地以及核心地带，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新总规里的文化西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孙劲松。孙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新总规里的文化西城，今天第一个坐标点被梁思成赞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中的杰作。这是一座位于广安门外的辽代古塔，它也是北京城内现存最老的古塔。这座塔雄浑秀丽，尤其塔基上的砖雕更是让人惊叹。据考证，这座塔应该为辽代所建，明清两代曾多次进行过修整。这座塔与它所在的寺院同名，在整体造型和局部手法上表现了辽代密檐砖塔的建筑风格，是研究中国古代佛塔的重要实例。 那么孙主任，我们也看到 最新的这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应该说用了前所未有的篇幅来着重强调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哈。所以我们也专门做了两周的这个系列节目。那么在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下，西城呢又处在首都的核心功能区哈，中心城区还有两轴的范围内。那么孙主任，我先想请您跟我们说说，您觉得这次的新总规对于西城的文化事业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 西城呢，从历史上讲，它是北京的银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应该说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西城呢，是唯一能够反映这个都城发展变迁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 那么这次新总规呢，突出强调了一个是老城的保护与复兴，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以东西城为核心的北京老城。 嗯， 那么应该说新总规在北京的城市的从建成以来到发展到现在，我们觉得大概它是第六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总体的规划。北京建成最早是蓟城，就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建的蓟城。从蓟城开始，它长期是作为北方的一个重镇，那么一直到金中都。金中都是一次历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它第一次作为一个北方的统一政权的首都，就是所谓的建都的开始，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元大都。元大都呢，抛弃了金中都，就是从这个莲花河水系变到了高粱河水系，然后以五楼台地为中心点来规划的整个的北京城，形成了我们现在北京城的基本的格局。 嗯， 那么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呢，理论上说是明，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重新规划了北京城，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凸字形的城市的基本格局。 嗯， 从清到民国呢，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上变化不大。那么第五次应该说就是解放以后。 嗯， 解放以后呢，主要是除了传统的围绕中轴线、围绕老北京城来发展以外，那么重要的是规划了东西的一条轴线， 嗯， 就是长安街。 嗯，长安街这个轴线是新的，应该说是哈。 对、 嗯， 重新规划的这么一条轴线。 嗯， 那么第六次就是这次新版总规。新版总规最大的创新就是跳出北京，来更好的来保护北京，就是把北京放到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当中来，把北京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作为破解北京的城市病，来解决北京的老城的保护与整个城市发展的问题。 嗯， 这个对北京的老城保护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核两翼，不光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还有雄安这一来支持疏解核心的非首都功能。 嗯，刚才呢，通过孙主任的梳理呢，我们能大概了解到这次的这个新总规，您说是对于这个北京城城市总体规划第六次的一个大的一个总体的布局和规划哈。 对。 而且这次是跳脱出了北京城市中心区这一块来，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广泛了。那么说到这个老城的保护和复兴呢，就不得不提咱们北京传统的中轴线。刚才您也说了，长安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规划的。那么中轴线呢，其实已经是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过去的这个紫禁城、皇城，就是这条线这个左右对称哈，整个城市是这样建的。那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中轴线它的一个保护和发展。网友晴天小猪就说了，说听说北京中轴线在申遗呀，那中轴线会有什么变化吗？申遗应该是把它保护，不应该变化哈。 北京的中轴线按梁思成先生的说法是独有的，在世界的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当中都是独有的。它这种左右对称，包括高低起伏，整个一条壮观的轴线7.8公里。 嗯， 那么应该说北京的中轴线呢成熟于明，现在有几种说法。 嗯， 那么元大都的时候有说明的中轴线就是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也有说元大都是两条中轴线，也有说这个有偏转。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元大都建都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是刘秉忠、郭守敬这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城市规划家，他是先选定了中心点，大概是在现在鼓楼的位置，选定了城市的中心点，然后呢，再划定城市的轴线，然后呢，再以这个什刹海，就是过去叫白莲潭和积水潭，以积水潭的宽度来决定了北京的东西城墙的，就整个城市的这种宽度和尺度。所以元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先定的中心点。那么到明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嘉靖三十三年扩建了外城以后，最终形成了从永定门城楼一直到这个钟鼓楼7.8公里这么一个壮美的这么一个轴线。 嗯， 那么沿着这个轴线，按照中国传统的城市营造的布局的这种理念或者叫思想来进行的城市的规划设计， 嗯， 所以说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么也有人说呢，它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也是最完美的一个结晶。 嗯， 中轴线呢现在正在申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倒觉得中轴线是可以申双遗的。 双遗怎么讲？ 就是它既是一个物质的文化遗产， 嗯， 同时它更集中体现的是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体现在其中的中国人在传统的城市营造当中这种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左祖右舍啊、前朝后世啊，这种对称式的这种布局，应该说它更主要的是体现这条思想。 嗯， 那么中轴线的申遗保护呢，实际上是对北京的整个的城市的整理与复兴，特别是老城的整理与复兴， 嗯，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以中轴线为核心，保护这种胡同院落为格局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骨架， 嗯， 按照这时代发展的要求，再去按照这种传统城市的营造的理念去做一些织补，这样的话呢，能够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城市的这种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整个城市风貌，包括这种城市建设发展的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能够给它去除掉。 嗯，这也是西城现在在这个中轴申遗的时候在做的一些工作哈。 对。 嗯，用这样的一些话能够涵盖。那么刚才呢，孙主任提到了这个北京传统的中轴线，应该说东城西城各有一部分吧哈。在这个中轴线的申遗过程当中，现在也在做很多的工作。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的另外一个轴线，也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横的轴线，东西向的长安街和它的延长线。那么在西城区里头的这个部分，有像金融街啊、军博呀、啊、还有西单的商业街、国家大剧院等等等等哈，功能也是多种多样。咱们西城是怎么把这个沿线的这些地方统一在这个文化保护的这种思路下来进行这条轴线的这个文化保护和复兴呢？ 长安街是新中国以后对北京城进行规划和发展重要的一条横轴。 嗯， 那么它和刚才说的传统的中轴线呢，构成了北京的两个轴心。那么这两个轴心呢，交汇于天安门广场。如果说这个传统的中轴线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这种都城营造的这种杰出的思想和理念的话， 嗯， 那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这种轴线，它实际上展示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国以后新中国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发展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应该说新的轴线呢，它背后隐藏着很多的历史文化的这种故事。 哎，怎么讲？ 在十九大之前，新华社曾经发了一篇稿，叫一条路三公里隐藏着民族复兴的密码。 好神秘啊。 对，就是在长安街的南边一点儿有李大钊同志的故居。 嗯， 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之一，李大钊同志呢当年在文化胡同工作生活了很多年， 嗯， 包括在这儿筹备建党。然后呢，那个时候李大钊同志呢是在北大图书馆任教， 嗯， 那么毛主席也经常的和李大钊在这儿请益。那么沿着这条从这儿往东走的话， 嗯， 那么新文化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的发源地，包括鲁迅先生，包括李大钊先生，都曾经在那儿很长的这种活动。 嗯， 那么沿着这条街再往东走，包括这个历史上的四川饭店， 嗯， 包括人民大会堂， 嗯， 那么它和改革开放、和小平同志、和我们的很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很深的这种联系，那么一直到可以穿到历史博物馆。我们知道历史博物馆有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展览， 嗯， 这个展览里头其中有一件展品就是李大钊牺牲的时候的绞刑架，这好像是001号展品， 嗯。 所以说从这条路隐藏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的密码，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一路走来。 嗯， 那么其实这条路呢，长安街呢还有很多交汇的这种路， 嗯， 还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很多的故事。 嗯， 你比如说宣武门外这条大街，那么一直通到历史的宣南，包括菜市口， 就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很多的活动， 嗯， 那么都在长安街的这个附近。所以说长安街既是一条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条道路，同时它确确实实的是民族复兴的这么一条路。 嗯， 北京总规的编制规划期是到这个2035年，这是和新的三步走的第二步的目标战略规划期是吻合的。 嗯， 其实它的远景规划期也是到2050，也就是说通过这两条轴线的这种建设，围绕这两条轴线，北京城市的这种发展未来必然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而且是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都相匹配的这么一个城市。 嗯，确实是通过这个孙主任刚才跟我们一说哈，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一纵一横这两条轴线真是把这个历史和这个现在很好的结合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历史博物馆，再跟大家多说一句，现在叫国家博物馆了。那么说到这个西城啊，其实真的是西城的这个古迹啊，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非常的多。网友长风就问了，说现在这个保护，说保护到底能保护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拆了呢？ 总归明确了，就是北京老城不会再拆了。 嗯， 应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那么到本世纪初的时候，那么由于城市的快速的发展，拆除了一部分胡同和四合院，应该说对北京的老城的风貌是造成了很大的扰动。那么这次新总规呢，明确了第一个叫做老城不能再拆了，那么在现有的基础上呢，实施保护与复兴。 嗯， 对于我们来说呢，西城区刚才说了，因为它的历史文化的积淀非常的丰厚。 嗯， 那么在西城区，我们现在统计，西城区现在是3级以上的文保单位181处，还有普查登记项目，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呢是182处。 嗯， 两个加起来呢363处文物。那么在这363处文物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一部分文物呢现在沦为了这种居民的大杂院， 被占用了。 对，我们现在觉得问题最大的安全隐患最大的就是被居民作为大杂院来居住使用。 嗯， 这个呢确实有历史原因，有的是先被作为居住使用了，然后后被认定为文物的。那么从2014年开始，为了贯彻总书记26视察北京的这个重要讲话精神，那么西城区呢就开始着手研究文物的保护的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叫5个一批，就是腾退一批、修缮一批、开放一批、然后新增认定一批，还有一个就是把历史上迁建的、迁而未建的这文物落地复建一批。这样的话叫5个一批。 嗯， 就是文物不仅不能少，而且只能会越来越多。那么按照这5个一批呢，我们现在这个选取了政府把控力比较强的，就是只管公房类的文物项目，从13五开始探索多种方式对它进行腾退保护。我们在13五期间呢列了47项只管公房类的项目，到今年的12月份为止，应该说我们已经启动了32项。 嗯， 特别是今年12月初，我们刚刚又启动了12项，应该说这是北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文物进行腾退保护， 力度也很大。 对，这47项我们大概算了算，总面积大概是6万多平米。 嗯， 相当于半个故宫的面积。 嚯， 因为过去历史上呢也做过一些文物的腾退，但是都是单点的，有的是借助相关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它进行腾退。那么像这样成规模有主题的进行文物腾退应该说是少有的。 嗯， 那么政府就是下了决心了，由财政来进行投入，对居住在文物单位里头的这个居民呢给提供对接安置用房。 嗯， 就是把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文物保护结合起来。 嗯， 实现文物的我们叫三解。 嗯， 首先是解危，然后是解放，最后是解毒。 嗯，这是现在正在保护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克服了困难，做的很多工作。那么西城区还有很多这种古迹啊，或者这种遗迹呢，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那如果说到西城的这个历史古迹的话，您会给大家推荐哪些地方呢？ 其实西城的文物古迹类型是比较丰富的， 嗯， 这个王府宅邸，然后坛观寺院，包括会馆和名人故居， 嗯， 可能作为西城区来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名人故居， 是 因为这个可能是西城叫独有，或者说叫相对的比较丰富的， 嗯， 因为历史上它是首都，包括民国时期它是名人荟萃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从到了北京以后，先后四个居住地全部在西城， 嗯， 绍兴会馆，然后到了八道湾和周作人合作合居的这个房子，周氏家族的，然后后来失和以后搬到这个砖塔的84号，现在的61号，然后到这个最后到宫门口，包括鲁迅先生日记里记载了很多的活动地，他的工作地， 嗯， 教育部老的师范大学，你像一个鲁迅先生在西城就有这么多的足迹，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这次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在文物腾退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突出了只管公房，这是从权属上说，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突出了会馆和名人故居这么一个主题， 嗯， 我们的目标呢是争取在“十三五”期间，通过政府的这种加大财政投入，然后呢带动社会单位的这种腾退保护，力争使我们被认定为文物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全部的实现腾退和保护。 哦， 这里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探索出来的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沈家本故居的模式。 哦， 就是政府对只管公房实行政府指定性保护的这么一个模式。 嗯， 因为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治史的奠基人， 嗯， 那么我们在对他进行腾退的时候，也找到了沈家本先生的这个后人，非常有意思，沈家本先生的后人也还是在从事法律工作。 哇， 对，所以我们把他进行腾退以后呢，没有按传统的路子由我们来开办一个博物馆， 嗯， 因为觉得他是中国法治史的奠基人，必须要有懂法律的人，懂法治史的人来去把它开放出来， 嗯， 所以我们最后和最高院和法律出版社几家合作，采取委托运营的这种方式，把它建成了一个叫中华法治名人堂。 哦，这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宣武门外金井胡同1号。 嗯，已经开放了。 即将开放。 即将开放。 对。因为就是沈家本先生的故居呢在金井胡同1号，叫金井胡同肯定是应该有井 啊。 那么恰恰是在这次腾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井的位置 哦， 而且是这个井口井圈都在 哟， 而且呢它的对面呢原来是一个浴池，那么后来把这个浴池腾退拆除以后呢，把沈家本先生原来故居对面的这个影壁墙， 嗯， 被埋在这个浴池下子也露出来了 哦。 所以就是说一个沈家本故居的腾退和周边环境的这种修复，实际上带来的是整个金井胡同的整个的历史文化的这种挖掘整理。 哎呀，这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对， 不过孙主任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在中间应该说是也是困难重重哈。金井胡同一号这个沈家本故居现在是马上要开放成为一个 中华法治名人堂，或者叫名人博物馆。 哎，嗯，这个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北京的古都风韵传统文化都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去保护，同时如何让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让文化底蕴焕发出时代光彩呢？稍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聊。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

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色支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8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三。2018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是从2月15号0点到2月21号24点，在此期间将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接下来继续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北京的古都风韵、传统文化都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去保护。同时，如何让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让文化底蕴焕发出时代光彩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西城区文化委主任孙劲松和主持人黄燕一起跟您了解一下充满文化韵味的西城。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继续请出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孙劲松孙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新总规里的文化西城。刚才呢，孙主任跟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西城的咱们北京市主要的这个轴线哈，一横一纵跟西城有很紧密的联系。那么说到这次新总规里的呢，还有三个文化带，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大运河、长城和西山永定河这三大文化带。那么在很多人印象里头说，感觉这三个文化带跟咱们处在核心区的西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但实际上我们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专家也说到，实际上这个大运河跟咱们这个西城还是有关系的，而且在什刹海那儿还有郭守敬的纪念馆哈，是在什刹海的什么西边是吧？ 西北 角那个位置哈。 对。 哦。 因为刚才说了，西城作为这个老城的核心区，元明清首都的这个一部分，它和三个文化带其实都有着密切的、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 和三个文化带都有关系？ 全有关系。 啊？ 我们先说和永定河、西山文化带。 嗯。 那么应该说，北京在历史上是中原通往内蒙和这个东北，通往这个方向高原的这么一个必经的通道， 交通要道。 对，水路的交通要道。恒之先生考证过，就是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来建蓟城也好，或者说蓟城从蓟城建立以后，包括秦汉的广阳郡，包括这个隋唐的时候的幽州，它一直是农耕文明和这个北方的这种游牧文明，它一直是这么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通道上，水路的这么一个通道上。 哦。 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 嗯， 北京城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这么一个位置。 对， 包括我们说现在的什刹海，包括六海水系， 嗯， 整个这个水系都是历史上永定河改道泛滥、改道不停的改道之后留下来的湖泊。所以说，要说北京的乡愁的话，看得见水，望得见山。那么看得见的水就是永定河的河水水系，望得见山，山就是西山。银锭桥那儿有一个著名的景观叫银锭关山。 每一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经常都有听的人在介绍说，这是这个燕京八景之一哈，或者是什么十六景之类的。嗯， 北京城的整个营造和永定河西山它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来又由于特别是清以后，在西山呢三山五园建了很多的这种皇家园林， 嗯， 包括这种官邸，包括这种野外的这种别墅，那么应该说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咱说永定河西山文化带。 嗯， 那么长城文化带更是。北京文化特点是什么？总书记讲，北京文化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一体多元，这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总结出来的，就是他从黄河流域，从长江流域这种农业文明，然后不断的和北方的游牧的这种文明互相的这种交流碰撞，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说叫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包括中华民族整个都是一体多元的。 嗯， 那么长城文化带，我们说从战国和秦的时候开始修筑这个长城， 嗯， 它是为了防御的是什么呢？是南北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这种互相的这种冲突，或者说叫交锋， 嗯， 但是交锋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 和交流。 对，所以北京历史上一直是中原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交锋交流融汇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所以它集中体现了中华五千年的这种文明的延续。 嗯， 那么大运河文化带更不用说了， 这是深入西城了。 对，因为运河呢形成的时间呢大体上是在最终形成是在隋唐，这个我们都知道， 嗯， 那么隋唐的时候修这个运河，为什么从杭州到了当时的幽州，为什么要先到幽州再拐弯再奔洛阳呢？ 嗯， 就是因为当时所谓的中原文明和这个北方的这种游牧文明在这儿不停的交锋，所以它是一种保障。 嗯， 同时它也带来了这种文化的这种交融。那么到元大都的时候就更明显了。元大都的时候，郭守敬，应该说郭守敬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嗯， 郭守敬修了这个通惠河，从昌平的白福泉引水， 嗯， 然后到龙山 昆明湖啊， 对， 汶 山 泊， 然后从汶山泊， 啊，到积水潭， 既解决了北京城的用水问题，嗯，同时解决了南方的漕运，能够保障整个一个元的，包括以后明清的整个政权的这种运转的问题。 嗯， 那么同时它也带来了文化的这种交流。 嗯， 江南的水乡的文化，全国各地的文化，然后汇集到北京，从北京再变成全国的文化，再去流转到全国甚至到世界。 嗯， 所以这三个文化带和北京的老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尤其跟这个核心区哈，看似可能有的像长城啊这种是距西城比较远，但是实际上它所产生的这种文化的这个融合和碰撞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这里。 对，所以我们说贯彻落实总规，那么我们要更好地保护好什刹海。什刹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点段，作为元大都的时候漕运的这种京杭大运河的这种终点的码头， 嗯， 应该说我们要保护好什刹海。但是呢现在也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 嗯， 就是商业化的问题。 是， 就是什刹海历史上呢元大都的时候，它确实是因为是漕运的终点码头，所以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前朝后市嘛， 嗯， 它又在北边，又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市场，是 码头一向也很热闹 繁华的地方。 嗯， 那么后来到明的时候呢，因为把这个什刹海一部分呢圈进了内城，就是截断了整个的漕运的这种安排，所以后来漕运呢就是到什么呢，到这个东便门，后来到长安门这么一带， 嗯， 那么再后来呢因为水运的兴起，包括火车的兴起，漕运彻底的废止了。 嗯， 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什刹海形成了一种居住的文化，静谧的文化，它是北京市民一个开场的活动的空间，大家来静静的来领略，包括银锭关山， 嗯， 包括荷花满池， 嗯， 它变成了这么一个场合。 它这个商业文化又在兴起了。 所以你要再回到那个状态，恐怕也不太容易了哈。 什刹海酒吧街呢，是在大概 03年之后， 非典之后一下兴起了。当时呢，应该说政府还是积极支持的，就是把整个的商业繁荣起来。 在城里能找这么一开阔的这个水域哈， 但是呢， 不容易。 什刹海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是过度的商业化。 对， 我其实有个观点，就是什刹海的文化。酒吧文化不是不可以有，但是你要融于整个的什刹海的文化，你不能因为商业的过度的畸形发展，反过来伤害到了什刹海这种文化的本质，因为最起码从明清以来，整个什刹海它是一种安详静谧，歌哨水面上摇橹摇桨，它是这么一种体验，静谧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围绕着运河文化带的保护，我们现在要让什刹海静下来，让人们慢下来。我们现在在规划改造这个环湖的步道，包括提出了这个鼓楼西大街的这种整理复兴计划，应该说围绕着什刹海再下一点功夫，包括沿着中轴线，因为它是中轴线和大运河的这么一个交汇点，所以沿着这个天安门外大街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地板的削层啊， 我看马上就又改造哈地板， 对，地板已经削层了。从原来的立面看上去是五层，那么现在变成了立面看上去沿街看上去是两层。对，内部后头做了一点技术处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什刹海呢能够，我就说静下来，能够更有文化味儿，能够让人们更多的悠闲的去感受什刹海，去领略什刹海的这种美。 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哈。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呢请孙主任来接着跟我们聊。西城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传统和现代相得益彰，也有很多做法能够让文化底蕴焕发出时代光彩，稍后呢再接着聊。 新总规里的文化西城，西城区的阜成门内大街，西起阜成门，东至西四十字路口，短短 1.4 公里，却分布着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文物，被老舍先生誉为最美的街道。距阜成门内大街西口不远处，向北馆是鲁迅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座坐北朝南、青砖灰瓦的小四合院，就是鲁迅故居。鲁迅在这里创作了小说集《彷徨》、杂文集《野草》等传世名作。从这里向东望去，有一座雄浑瑰丽的喇嘛塔，通身洁白，这就是妙应寺白塔，北京人都管它叫白塔寺。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给新建的元大都祈福所修建的。顺着白塔寺继续奔东，路南有一座绿琉璃瓦的大影壁，路北是历代帝王庙，里面供奉着从三皇五帝到明崇祯的中国历史上100多位帝王和70多位功臣名将。 好，那么城市文化范儿呢，今天带您来到新总规里的文化西城，为您邀请到的是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孙敬松。孙主任呢，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对于这个西城的文化的这种历史古迹的这种保护哈，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有感慨。秋子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了，他说说起会馆啊很有感触，他说宣武的南横街那一带是会馆的集中地，但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四合院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感觉特别遗憾哈。 确实是，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大规模的这种对历史风貌的这种扰动。但是总体上来说呢，南横街包括像西雅凡寺这一个片区呢，应该说整体的文物还是保留着的。在南横街和菜市口大街的这个交汇点，有现在中山会馆已经腾退保护了，粤东新馆我们正在进行征收，然后未来呢将建成一个戊戌维新的纪念馆。那么沿着这条街，在这个中心城的下面有三个迁建的潮州会馆、关帝庙，三个迁建的文物。那么未来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腾退的，包括这个绍兴会馆、浏阳会馆，也都在菜市口到南横街这个地段。应该说呢，我们先把文物的点保护下来，然后下一步呢，配合着这种街区的整理与复兴，那么由这些点辐射到这个线，然后再从这个线去带动面。因为总规也提到了要进行这种恢复性的修建，所以我说将来在相当的片区，包括比如说法源寺的片区，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片区，应该说还是能够找到老北京有树荫处、有鸟鸣声、有北京味儿的这种历史文化街区的。 哎， 慢慢的来恢复哈，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的。 每当夜幕降临，地安门内大街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慢慢安静下来。对于中国书店燕翅楼店和光临书店的读者来说，浸润着书香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这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北侧的陈列销售区涵盖了古籍、文史、艺术、传统国学等图书，南侧临窗的4张实木桌子和16把椅子组成了阅读休闲区。晚上10点前，这里基本都坐满了读者。书店二楼以古书旧书为主，晚上基本不营业，但这个规定并不是死的。遇上特别想去看书，或者从外地赶来就为一睹现装书的读者，店员也会破例带读者上楼。除了古籍和旧书，书店里最多的就是介绍北京的图书。如今40-50种介绍北京的图书摆放在正对店门最显眼的位置，游客一进来就能看到，比如说《老北京风俗地图》《北京街巷图志》《想北平》等，能让游客知道老北京是什么样的，展现出北京的文化底蕴。 其实说到这个书店啊，网友清泉说西城有好几家书店我还真是挺喜欢的，京味的正阳书局，24小时的中国书店，有文化又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文化空间。 确实是，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在这个编制“十三五”时期不可移动文物的这种保护计划的同时呢，我们还在编制两个东西， 嗯， 一个呢叫文物合理使用的指导性意见，还有一个呢叫西城区博物馆3年行动计划。同时呢，我们同步实施的呢，还有一个叫西城区首先提出来的，叫文商旅3年行动计划，就是文商旅融合发展。 拆开怎么说？ 文化、商业和旅游。 啊、哦，文商旅。 对，文化、商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 嗯， 这个已经是第二个3年行动计划了。应该说呢，文物保护，光保护这个物，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这种文化价值传播的最大化， 嗯， 能够让这些历经历史沧桑的这些文物，能够见证了历史发展变迁的这些文物，能够活在当下，为当下的人提供一种增进文化共识，能够更好的来认知我们这个城市，来了解我们这个城市，来共同的来保护和发展我们这个城市的，增强这么一种文化共识。 嗯， 刚才您提到的，包括正阳书局也好，包括燕翅楼的中国书店的24小时书店来也好， 嗯， 都是这样努力的一种尝试。那么正阳书局呢，是一个，它是位于万松老人塔的塔院， 嗯， 是一个国宝级的文物， 从前门搬过来的，我知道。崔勇我们还比较熟，来做个几次节目。 对，但是当时我们一个什么想法呢？因为砖塔胡同号称北京胡同之根 啊， 有专家说的，它是老北京就是从元大都以来有名字而且流传至今的唯一的一条胡同，就是砖塔胡同。那么它跟北京文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这种渊源，所以我们想到了引进社会力量，把崔勇从前面请到这儿来，由他来守护这个， 把正阳书局的掌柜的请过来哈。 对，把这个地方呢变成一个了解北京文化、传播北京文化、认知北京的这么一个窗口。 嗯， 燕翅楼中国书店24小时店也是这样一个走廊，就是他在这个环境整治当中发现了基础，所以我们实现了景观复建。 嗯， 那么景观复建以后呢，也是引进中国书店，不为了挣钱， 嗯， 而只是为了让人们有这么一个可以静静的待在中轴线边上来领略中轴线、领略北京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标。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是想结合着这个文化中心的建设， 嗯， 那么结合着这个文物的腾退保护，那么把更多的文物能够开放出来，能够让老百姓进得去、有的看，能够留得住乡愁。 网友阿发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西城啊还有天桥，还有好多剧院呢，他说现在这儿有没有关于什么长城或者大运河题材的戏剧或者演出呢？天桥演艺中心现在很繁忙很火热呀、啊。 我们最近正在制定马上要出台一个西城区关于扶持文艺创作的这么一个专项资金的这么一个办法， 嗯， 那么就是政府准备拿出财政的专项资金来扶持引导依托西城的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这种资源和我们的这种包括红色文化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么依托这些历史的资源来创作更多的反映时代风貌、反映古都风韵、 嗯、 反映我们的历史文化、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应该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作品的呈现。 嗯，好，最后请孙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新总规里的西城会给我们大家今后带来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精彩的西城呢？ 其实我觉得新总规最后实施以后，它将来带来的西城也好，包括整个北京也好，是一个和我们的国家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相同步的，既保有古都的风貌，同时又有我们现代的风采的这么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大都市。应该说它会以这么一个全新的面貌，一个有文化的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之前。 这个文化不单单是对过去的传承哈，也是有结合这个时代的新的这个脉搏跳动的这种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形式。 对， 所以是这样的，是一种老少咸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而且是和我们的伟大民族复兴相同步的，相匹配的。 好，西城呢有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宝藏，而新总规呢也是照亮了我们保护这些宝藏的道路和方向。一件文物、一座遗址也许是静止的，但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们是活跃的。当我们加深自己和他们的关系，这文物才会活起来，文化才会更有生命力。蕴含着共同文化基因的城市和我们才能够期待更灿烂美好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特别精彩的这个西城哈，希望以后有机会您更多的抽时间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好 好，谢谢您。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京的昌平区，去了解三代融合的昌平在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的故事，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希望。 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知道，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北京。 满足，因为有你了解我的付出，人有时候因为了解所以幸福，生活会有痛苦，生命会有孤独，是因为我们曾经真正投入，那个有风的下午，你叫我换一个角度，痛苦不过是生命赐给我们还没打开的礼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哭，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可遇不可求。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要禁放烟花炮竹了。 那我们俩春节想放鞭炮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五环外的指定地点。其实现在春节可以逛庙会、看冰灯，不一定非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